南朝鲜的京乡新闻最近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主张美国理应以对过去政策作出反省，充分反映周边国家立场来开始新的对北政策。